买啊，用水来晒，晒咗你买水嘅，呢个名为买干。嗰啲买水啊，唔可以包在地下，又嗰啲买啊，功德及账啊，晒买个水啊，点可以倒落地下呢？倒落地下都唔恭敬唔尊重，所以买干不弃以地。菜叶呢，今日你迎债嗰阵时，你煮嗰啲菜啊，有时摘咗嗰啲叶出嚟。揀得好的來供佛供贊，但那些葉呢你摘得出來你不可以掉落地，就那些菜啊供贊啊供債啊供佛啊摘出來的菜葉不可以掉落地啊，掉落地就不恭敬啦，不尊重啦，所以買鑑就買買水不可以掉在地下，菜葉也不可以掉在地下，咁咪放在边个地方呢？我哋买水啊，我哋买系嚟供佛嘅，所以买水咧都唔倒得落地啊，俾个肮脏起嚟。我啲菜叶又供佛嘅，供脏嘅，供脏嗰个菜叶咧啊，亦唔可以又多，唔可以掉在地下，俾个箩撞起嚟。咁点啊办呢？等我供完脏之后咧，然后将嗰啲买水啊就弃咗佢。嗰啲菜叶咧，俾嗰啲自家牛人食。但系未供供赞嗰阵时办嗰个债菜啊，你唔可以掉在地下，一定咧俾个箩，俾个盘撞起嚟，嗱不弃以地，表示你恭敬尊重嘛。乃至自食未欠佛身，勿得善食。但你明债咧？我明知嗰啲债啊，知嗰啲饭啊，啊好靓嗰个债菜啊，咁样咧，你就有贡献佛，献咗佛之后咧，当佛账食完，你可以轮到你食。佛账未献以前，你唔可以先行上食。如果先食咧，人哋变咗残食，食过之后供佛咧就变咗残食啦。所以未欠佛账勿得善食，欠咗佛账以后你可以食，未欠佛账，佛又未曾欠，账又未曾食，你唔可以善食嘅，勿得善食。而有为食佛不正勤，是命众人了不得食。而有为食啊，未曾欠佛账啊，煮熟之后啦啊，自己先能食咗，然后再欠佛账咧。你一啲功德都冇啦，唔好做忙啫。啊，冇功德啦，还做乜嘢咧？有功德可以做喎、哦。啊，得而有美食嘛。啊，佛不正勤，或者咧你晒买啊，你都唔能够精进勤劳啊。像你买水啊，倒咗落地，你唔系精诚供佛啦。精诚供佛啊，晒满啲水啊，都唔兜佢落地。嗱、啊，或者菜叶咧，摘咗啲菜叶出嚟，啊，有多唔用，但系亦唔可以抌咗落地，抌咗落地咧，你就唔系精勤恭敬啦。精勤恭敬唔可以将嗰啲菜叶抌咗落地。嗱、啊，及不精勤，是命中人了不得食，所以你迎斋嚟。迎债来供账啊，你呀嗰膳食或者像啲洗米水啊菜叶啊掉咗落地下，你一啲恭敬心都冇，你咁样嚟供债啊，命中嘅人啊了不得力，一份力都冇，得不到力。而精勤护正奉献佛账，是命中人七分莫一。而啲精即系正即是晒人，勤即是劳人，精勤护正啊！啊，精勤护正，买水又唔倒落地，菜叶又唔抌落地，精勤嚟护正，用嗰个干净嘅水、干净嘅手嚟摘弄嗰啲摘菜，奉献佛像咧，咁样啊，咁样就有功德，有供债啲功德，供债啲是命中人啊，七份咧，佢就获得一份。啊！呢、这个命中啲亡者咧，共债七份功德，佢得一份；六份功德系呢个善人所得嘅。 是故长者严抱众生，亦难为其父母，乃至眷属命中之后，切待供养，知心勤恳，而事之人存亡莫避。人是自顾长者，难免怕大家众生啊！若果为父母、为儿女、为兄弟、为姊妹、为叔伯、为朋友、为眷属啊，终而至命中之后咧，或者重敬、拜忏啊、献法、献慨，乃至切债供养佛的物像，只有你知心勤恳，而是之人呢？亡者就莫一份，生人得六份，佛名啊，尘存亡都获的名扬两利。说是已是，铺利天公，千万亿罗由他言报比神，悉发无量菩提之心。啊，讲完嗰句话之后咧，地藏菩萨讲噶嘛，讲完之后咧，哦，当时呢个铺利天啊，与地藏菩萨同来啊，将地藏菩萨这个神力到这个土利天来见晒尊呢，这个有几多基神呢？千万亿罗由他的万亿，万亿的千万亿严浩大的基神，哇，严浩大的基神好多几多咯，这样就闻到地藏菩萨这样讲，杀这个生灵，拜祭基神无千红之力利益亡人，未有三宝的功德呢，一堂一事一滴一滴啊，都能够自得其益。咁样假如我哋呢冇无漏的功德，不能够往受攞百姓嚟供养，不能超度个亡者，假如我哋冇无漏功德，不如我哋咧有发菩提心啊，求无漏功德。所以呢个鬼神啊，就知道自己咧有漏个福不能灭，亡者有漏个罪，唯有无漏个福，方可以度亡者有漏个罪。我哋未曾有无漏个功德，我哋想得无漏功德，唯一个条件有发菩提心，信念佛鬼神，哦，个个发呢个菩提心。菩提心之后有无漏无量咁嘅清净功德，所以发无量菩提之心。大辩长者作例而去，大辩长者咁样问一问法咧，哦，令无量嘅鬼神啊，都发菩提心嘅，何况我哋人鬼都识会发菩提心，鬼发得菩提心啦，佢就可以受菩萨行啊，鬼可以受菩萨行咧，就可以受记作佛啦，既然受记作佛咧，将来亦可以成佛啦。所以佛法平等啊，唔系一定嘅在人咧可以受行成佛，做鬼亦可以受行成佛，做鬼神咧发咗菩提心咧，亦可以受菩萨行，将来证菩提果啊。所以无量鬼神啊，咁样就将来证菩提果。今日在土利天宫啊，向释迦牟尼佛面前，个个发无量菩提之心，大辩长者就作礼而去。阎罗王中赞叹品大发，十三品现在大达品啦。叫阎罗王，阎罗王就鬼道嚟。阎罗王啊，鬼王个头，阎罗王又鬼王。不过做鬼王之后，做王叫做阎罗王。何以称为阎罗呢？阎罗嗰两个字系梵语，此文叫做相。咩叫相啊？呢个阎罗王啊，受苦，同时受乐。可能饿鬼喺度冇乐嘅，啊，但系阎罗王咧，佢有啲福，佢受乐。但佢做鬼啊，佢又受苦。啊！若果唔受苦，点可以做鬼啊？所以阎罗王咧亦受苦，受咩苦咧？一日三时受苦，三时早午晚就俾一个大鬼王，嗰、那个鬼我唔知从边时嚟。揿呢个阎罗王就着血床上，擘开个口 俾嗰啲人熊血炎灌落去。阎罗王咧，嗰、那个肾奶咧就烂咗啦，死咗溶咗啦，死咗即时散翻，即时散翻咧入呢个阎罗王宫。哦，佢有啲眷属嘅美女啊，佢又享欲自乐，佢又受乐又受苦，苦乐相受啊，所以称为啊相啊，佢系鬼道嘛，鬼道一定有受苦嘛。啊，但系佢做王嘛，佢又享乐嘛，受苦受乐。苦乐一齐受嘛，所以即系正为相。咁咪阎罗王中，中就讲鬼王。鬼王呢？鬼王呢？既然玩做鬼受苦啊，亦一样都受呢个阳红血脆嗰个痛苦。啲鬼王呢？佢要受乐嘅，佢行菩萨道嘛。知命鬼王知贪鬼王知疾鬼王知祸鬼王，佢又行菩萨道嘛。可以管人噶嘛，即系佢又有佢哋嘅乐嚟，所以咧以呢个鬼王身嚟修行咧，麻麻地，一日三时受苦嘛。所以阎罗王咧，佢都唔系几想做嘅，但系佢嗰个业力又会做阎罗王，冇办法唔做啊。但系佢受人苦咧，就佢就受乐啦，苦乐相受就名之为相。阎罗王中就指鬼王，无量咁多鬼王。阎罗王咧也是鬼王，鬼王个头，所以称为王啊。阎罗王中赞叹品，赞叹边个咧？赞叹地藏王菩萨。因为阎罗王啊，佢未曾闻佛法咧，啊，好少佛就抛到地狱呢后先发啊。地狱后讲咩经啊？光明陀经啊，人间。八戒经啊，就奇射不散；讲呢个波耶经咧，就吸故独言，系嘛？讲涅槃经咧，就相士林。咁样咧，都系在人间讲经。咁啊，阎罗王咧，有边个对佢施法？地藏菩萨咁施法。施咗法咧，佢咪闻法？闻咩法啊？我刚才讲呢个无生啊，啊，从生到悟无生，啊，明法无生，我法。一悟咗无生法忍呢，佢就发菩提心，发咗菩提心啊！但系佢系鬼啊，鬼唔可以脱离鬼身啦、啊。哦，就上呢个鬼身嚟修行，修菩萨行啊！所以在鬼身嚟修菩萨行呢，佢哋将来佢亦有机会成佛，所以佢哋赞叹地藏王菩萨教我哋发菩提心，教我哋咧在呢个鬼道嚟修菩萨行。因此阎罗王中啊，嗰啲阎罗王同埋一切鬼王都赞叹地藏王菩萨，叫做赞叹品大品。于是铁围山内有无量鬼王，小铁围山为一四天下，大铁围山为大千世界。小铁围山、大铁围山中间呢？日月光明照唔到，呢、这个就有名世界，呢、这个就地狱啦。咁啊，铁围两山间啊，系咪呢？呢个有名嘅世界咧，有无量嗰个鬼王，有无量咁多鬼王啊，呢、这个鬼王。以阎罗天子，阎罗就鬼王个头咧，啊，阎罗王咧，就一切鬼王嗰个头目，所以以阎罗天子。阎罗咧就是、天人间有人间天子嘛，天上有天王啊，呢、这个幽冥界就有阎罗天子，幽冥界咧就阎罗做天子啊，所以阎天子就王爷，阎罗天子驱艾吐利，鬼王咁咪阎罗王咧，咁咪同时到呢个吐利天来到佛所。佛在吐利天呢，咪到咗吐利天咪佛所啦，得来到佛所啦。所谓恶毒鬼王，讲系个名啊，啊鬼王咁多，到底嗰个名系略啲讲下咧。恶就十恶嘅，毒就三毒嘅。呢个鬼王啊，以恶嚟拔恶，以毒嚟攻毒。哦，所有一切人见到佢咧，都唔敢起三毒。以毒来不毒，以恶来攻恶，一切人见到你个鬼王咧， 都唔敢作恶。佢以恶嚟共恶，以道嚟不道，所以佢就正为比王个头咧。能够止十恶，消灭呢个三毒，呢、这个比王了不得咧。呢、这个就恶毒比王，堕恶比王。呢、这个比王啊，叫做堕恶人。佢比你恶还多，即系一念就恶，念念恶，一个人有无量咁多恶啊，叫做堕恶人。呢、这个比王啊，能够啊治你念念恶嘅，令你念念都不敢作恶，所以佢呢个恶比你还多，令你起心动念都唔敢作恶，呢、这个就堕恶比王。大赞比王啊，呢、这个比王咧叫做系唔系供人赞嘅？佢唔系供人赞，无赞色赞。无障色障呢，这个名为大障，大障就无障，无障就色障啦，色别一切道障呢，所以称为大障鬼王。白虎鬼王都无啊白嘅，血虎鬼王佢个身毛系血色嘅，赤虎鬼王佢个身上个毛咧系赤色嘅，散羊鬼王。羊都和羊啊，好好你五谷落，突然间落呢个鞭炮啊，坏咗。呢、这个呢和羊嘛，系嘛？好好嗰啲五谷落，水再来啦，啊又坏咗啦。呢、这个就散羊鬼王，散呢个和羊啊，吹吹和羊由佢呢个鬼王嚟作之嘅。肥身鬼王，呢、这个肥身鬼王呢，夜叉鬼王嘅头呢。夜叉就行路行得再快，飞行夜叉嘛，所以呢个肥身飞王空灵无量咁多飞行夜叉啊，电光飞王眼如电光嘅，狼牙飞王系嘛，巧牙外出嘅，前眼飞王呢、这个就运力神，运力神咧一前只眼嚟，咁佢能够行呢个运力嘅。令好多人死亡嘅，啊！假如你念大悲咒啲时候咧，佢畏惧几分，但佢唔怕咧，佢又奉命咧嚟行呢个瘟疫，受好多人嘅。呢、这个就前眼鬼王、淡手鬼王、呼石，假如呢个石头唔需要放在呢个地方咧，干咗佢啦，呢、这个鬼王咧正系孭起佢。灭呢个石头啊！灭到你话放到边个地方，佢就灭到边个地方嚟。好似我哋杭州有一个灵隐寺啊，人家话呢个飞来峰啊，从晒县飞来，唔知道系咪呢个鬼王灭嚟？从晒县啊灭个石头，灭到啊杭州嚟，呢个负责鬼王，只好鬼王，好即好损也，本来今年好少成嘅。啊！突然间嗰啲和谷嘅就坏咗啦，好笑啊！呢个子何鬼王，子何鬼王咁样，和咧叫做和难啊！再和就嚟啦，或者落钉炮，或者打风，或者行雷，或者闪电啊，或者嘅有种种嘅再和嚟。呢、这个子何鬼王，子食鬼王，子财鬼王。呢啲鬼王啊，佢能够令你得食，令你得呢个横财嚟。子畜鬼王，畜就畜生嘅，子刚牛羊呢个就会畜生嘅。子禽鬼王，飞禽啊，山中飞鸟就多飞禽啊。子兽鬼王，山上咧走兽多啊，子兽鬼王，子兽鬼王咧，所以为夫就捉将，攞夫食人唔系随便食嘅。有一个象鬼啊，可能是这个紫兽鬼王带他走食的，他带他走食那个人呢，那个老虎食那个人，所以为虎作象呢，老虎向这个鬼的话呢叫做紫兽鬼王。紫外鬼王望两次外啊，紫产鬼王生产的时候由他紫的字，紫命鬼王啊，紫这个寿命啊， 啊，下面有个致命飞王啊，讲呢个致命飞王，人嗰个生与死都系一个命，生时乃至死时就系个命，致命飞王，子疾飞王，种种咧呢、这个寒病、热病、啊冷病、疫病，呢、这个子疾飞王啊，现在种种嘅病咧都由呢个子疾飞王咧嚟治理嘅，啊。子险归王，地方是危险的地方呢，好容易将那个人啊受起来，这个是子险归王。三木归王，是不是眉心都有多一个木呢？四木归王，是不是两只眼上面再加两只眼，是四木，四眼，就是四木都四眼归王。五木归王，四眼之中那个额头嗰次再多只眼咧，就五目比王，其利色失王，大其利失王。凡以其利，此云叫做力嘅，大其利即系大力嘛。其利差王，大其利差王，差就称为火啊。大其利差王系大火啊。阿罗渣王，大阿罗渣王，可能罗渣太子嘅管理嗰个鬼神嘅。而是丹大鬼王，各各二百千至少鬼王，大鬼王阎罗王就肯令大鬼王，大鬼王就肯令可到小鬼王，各各二百千至少鬼王，真居阎浮太，咁多鬼王字就边写？字就呢个阎浮太嘛，阎浮太呢个人类唔好称为大一呢，还有。那些鬼有时比人都还多了，是不是几代鬼王肯定都小鬼的啊，真居阎浮太，各有所执，执的权柄啊，有的鬼王知杀，有的鬼王知散，有的鬼王想你，有的鬼王罚你啊，有的鬼王令你吐财，有的鬼王令你得财啊，各有所执，执的权柄啊，好似我哋从林上有好多执事嘅，知客就打你客行嘅，未落就打你禅行嘅，侍者啊打你当家，打你库房啊，咁样咯，就各有所执啊，执即系权柄嚟，威王亦各有所执，各有所指，指即系指你嘅地方啊。有啲鬼王啊，打你水，水个发明就打你；打你山，山个发明打你；打你城市，打你乡村，打你嗰面啊，有个地区，各有所指，即系有个地区。虽然话有执，都有个地区嘛。你话指祸啊，这个地方啊由你指；你话指财，这个地方由你指。各有所执就各有所指。是指鬼王以阎罗天子。成佛为神，及地藏菩萨摩萨力，驱艾吐利在一面临。嗰阵时咧，考到鬼王啊，以及阎罗天子啊，咁样咯。平常啊，嗰啲鬼道嗰个鬼王啊，阎罗王唔能够当呢个天宫嚟嘅。天宫咧有自然时性嘅福，当可以到天宫啊。天宫有天王。天子天女呢，哪里轮到你那个鬼王呢？鬼乜鬼物能够上这个天宫呢？天宫有天丁嘛，不可以给你个鬼王去。所以是指鬼王以阎罗天子成佛的神力，将佛的神力给他去了。佛呢当保驾担保他，将佛的神力及地藏菩萨摩诃萨现力，地藏菩萨的面子大咧，佢度咗几多人成佛啦？咁样佢又带埋嗰啲鬼王去天宫，土地天子都欢迎咧。土地天子都蒙地藏嘅恩嘛，地藏嘅愿力嘅令一切众生走正菩提，所以土地天王咧就好感而来地藏菩萨嘅恩德，所以地藏菩萨嘅力嘅带嗰啲鬼王去啊。咁样土地天王都俾面积分，驱艾土地在一面立，在一面立咧向释迦牟尼佛说法， 啊，在土里天呢，向释迦牟尼佛施法咁啊，施法咯，阿命阎罗王呢，就有疑就问咧，呢段文咧，我哋留翻明日讲啊，听阿文上注意明。